是不是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呢？嗯，没错，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问身边的朋友，哎，你为什么还没有脱单呢？啊，有很多人呢说还是要看缘分吧。但是其实缘分呢真的是一件很难捉摸的东西，遇到他之前呢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所有的条件所有的假设再也不成立了，是吗？可能这就是上天注定我一定会爱你的缘分吧。那就像下面这样一首歌唱的一样，我一定会爱上你，掌声请。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感受春天，虽然我还没遇见你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走过上跳踏过江，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，虽然我是自由自在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我会在哪遇见你？是不是在一个遥远地方，那里有人在歌唱，那里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，我是春辉啊。可能呢在你小的时候呢想当科学家，想当超人，想去拯救世界，但是呢长大之后呢我们慢慢的都变了哈，变成想要给爸妈安稳的生活，给亲爱的他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给你们的孩子一个温馨的住所。所以呢很多人说啊，是生活，是现实磨平了你的棱角，让你跟现实低头，让你妥协啊。但是呢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是我们成熟了，懂得了什么是责任，不再自私任性，而是学会了爱别人爱世界。虽然呢你不再是超人，但你却真正的撑起了一个家。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， 掌声请。

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停，一心却飘过去，好感谢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忙着各种聪明，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总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

拜托了冰箱想要带给观众的不只是生活上的指导，而是希望为观众打开眼界，呈现嘉宾朋友们不同的生活面貌，带来更多可能性让大家去选择，这也是他觉得节目最美好的地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节目中的舞美也得到了升级，暖黄色的灯光营造出温馨的气氛，墙上挂着冰箱家族的合体照体现出人情味儿，现场环境则还原了家里客厅、书房、厨房的基本布局，这些极具生活气息的细节都将家的感觉呈现得淋漓尽致，也让料理生活这一品牌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。拜托了冰箱将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升级为生活季，为大家传递出更有温度的故事和更具态度的生活理念，呼吁观众们去料理生活，料理内心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美好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